红酒倒进高脚杯，我喝下的却是眼泪。一个人越喝越醉，一首歌越唱越悲。错谁对，不小心却让人心碎。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，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。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，就倒进高脚杯，我喝下的却是眼泪。一个人越喝越醉，一颗心越爱越悲。感情里没有谁错谁对，不小心却让人心碎。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，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